由夏庆然播音，房晓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每天带来一本书，从书中感悟生活，感悟故事。大家好，我是一丹。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世界史的诞生》。首先欢迎一下编辑司徒建平，你好。 大家好，我是本书的编辑司徒建平，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另外呢，还有一位是这本书的审校袁健老师，你好，袁健老师。 大家好，我是袁健，现在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工作，很高兴见到大家。 刚刚通过这个介绍，大家发现哈，这本书编辑来了，审校也来了哈，作者没有来，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日本的史学家，他叫做冈田英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哈。我查到资料是这样的，这个作者冈田英弘呢，他是东京文献学派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专攻日本的古代史、中国史、蒙古史。在蒙古史的领域啊，应该说他是很有成就的，也是非常受到瞩目的。在1931年的时候，出生日本，然后195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文学部东洋史学系。因为参与满文老档的译著工作呢，年仅26岁的他便获得了日本学士院的会员的殊荣，成为日本史学界呢最年轻的学士院会员。而且他是著有很多的著作哈，我们看到的他的一些著作包括《成吉思汗》，还有这本《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兴亡》，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还有《康熙帝的献见》哈。我们感受到他其实是研究蒙古史的哈，研究的特别多。他有很多学术的观点，应该说影响了新清史的学术发展。包括哈佛大学的教授、美国新清史领军人物欧立德也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介绍了这么多哈，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我们先请袁健老师哈，因为他是研究世界民族学的哈，让他来聊一聊到底冈田英弘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包括什么是东京文献学派，还有新清史。来，袁老师。 首先，冈田英弘呢，他是一个日本现在可以说是最著名的蒙古史学家，同时呢，也是一个东洋学家。他的父亲冈田正弘呢，曾经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医学部的教授，后来也当选过日本学士院的会士。所以呢，冈田英弘本人呢，他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学术渊源的家庭。虽然他的父亲并不进行这个蒙古史或者是相关的历史的研究，但是呢，这种学术的素养和学术的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的选择。1950年的时候呢，冈田英弘进入当时的东大学习东洋史学，后来又跟随墨松宝和学习朝鲜史，之后呢，又师从日本著名的蒙古学家和田兴学习蒙古史，为他后来的东亚史的研究呢打下了非常结实的学术基础。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蒙古史而只是学习蒙古史，他还学习了其他的东亚的历史，比如说朝鲜的历史，比如说中国的历史。这里呢，我介绍一下就是东洋文库的情况。东洋文库呢，我想学习或者研究蒙古史的学者呢都是非常熟悉的。中国学者要研究蒙古史的话，必须要接触到的一套著名的文献，而这套文献呢，是日本学术界经历了相当于百年的时间逐步积累起来的，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日本蒙古史研究的一个传统和基础。这一文献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日本文学学派的一个代表的作品。在这当中呢，其中也包括冈田英弘所参与的这个满文老档的这个项目。1957年，他因为参与于神田信夫和松村润等人主持的满文老档的译著工作呢，年仅26岁就获得了日本学士院的会员的殊荣，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学士院的院士。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殊荣就相当于中国的科学院的院士啊，他很年轻 就 当上了这个科学院的 院 士啊。 嗯， 研究呢虽然一开始可能是着重于对于清朝早期的文献的整理，但是呢后来他的主要的工作呢开始转向蒙古史，造诣在这方面呢尤为精深。在1963年到1965年间呢，又前往当时联邦德国波恩大学，追随当时著名的蒙古学研究大师海西西 Rothkesig 进行相关的研究。这个研究呢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日本的研究的传统，同时呢也汲取了欧美的学术的资源，在当时美国的蒙古学研究和德国的蒙古学研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所以呢这是基于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呢，使得冈田英弘在后来的学术发展过程当中呢，能够既继承日本的相关的蒙古学研究传统，同时呢又得到了欧美的这些学术资源，从而写出之前的日本学者所没有写出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冈田英弘的这本世界史的诞生在当代，在现在的中国能够引起这么大反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新清史呢，大家觉得清朝的清哈，是不是跟我们清代的历史有关系？为什么叫新清史呢？ 这个说来就挺有意思的。实际上这个名字呢在某种上是一个编辑的产物哈，就是说之前有一本书可能是关于清代的一个承德的一本书啊，是一个论文集，这个论文集呢放了很久，在美国准备出版，会议论文集，后来呢出版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名字，编辑就在那说要不就叫这个名字吧，就叫新清史吧，牛清 Impro History， 就这么来的。所以呢从某种上程度上说呢，这个名字呢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所谓跟中国清代相关的这个清啊，同时呢又可以说是一种巧合吧。 就是说这个新清史里包括咱们清朝的历史，但也有很多延伸的历史，是吧？ 对对对。 咱们刚刚聊到的其实都是专业术语哈，但是经过袁老师这么一说就能听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那咱们接着聊哈，其实关于这本书的出版啊，确实也有一个小插曲哈，也是一个特别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然后促成了这本书和大家在国内见面哈。来，咱们请司徒建平，就这本书的编辑来聊聊哈，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小插曲。 提到这本书的引进，然后我不得不提到我们出版社最近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北京出版集团近年来主要是立足于做那个，就是包括跟国外做一些书展，还有比如说跟香港还有台湾地区做一些两岸就是地区的交流。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史诞生》这本书是2013年是在台湾首先出版了繁体字版。那我们当时是那个北京出版社的总经理安东老师，那么他原先也是文献学出身的，然后在台湾呢就是知道了这本书，然后发现说这本书非常的有内容，而且这个是终于是冈田英弘这个老前辈第一本是翻译成那个中文的这样子一个著作，然后他就给我们拿回来说，哎，这本书看看能不能考虑一下咱们引进出版。然后我们就是我这边就接手这个工作，然后看了一下觉得说内容特别的那个新颖，而且就是说跟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史学的这种著作特别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开始谈比如说版权，然后同时也是跟台湾的那个八旗文化那边谈论这个书的这个繁体字的引进的这个翻译，然后历时了这差不多半年左右，然后总算是把这个书能彻底引进过来。然后后来就开始着手这个书的这个大陆版的这个出版工作，但是因为这个书原先的翻译是台湾人翻译的，那么它的很多用词啊，包括那个字词用语还有用句，都是跟咱们大陆用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历史的偏通俗类的著作，但是因为冈田英弘他的本身的那个学识特别的渊博，而且就是他在短短这么一个13万字的一个小册子里，然后包含了 就是几乎是把整个亚欧大陆的中世纪史给就是给罗列了一番、 嗯、 所以这个完全是超出了我们编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术范围内、 嗯、 所以我们到处是也是通过我北大的那个老师，然后去找比如说能够相关的这种研究学者，然后就找到了袁健老师去给我们做这个书的这个审校工作、 嗯、 然后这样去做进行专业的把关、 嗯、 这样子才得以让这个书能够 和大家见面 保质保量的，然后跟大家见面、 嗯、对、嗯、而且我知道这本书也是王岐山同志在2015年的时候美国学者福山的会晤谈话中提到的哈，也是他推荐的。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是很欣喜的一个消息、 嗯， 因为我们等于是先引进了这个书，然后还没未经出版，然后实际上就是通过王岐山同志的这样子的一个推荐，然后让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到，然后也算是这个未出先热、 嗯、 啊。然后在今年吧，我们2016年刚推出的时候，那么在图书订货会上。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行内行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的人，然后都会对这个表示很期待。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也特别期待，到底这个书里有哪些内容是让我们觉得特别跟咱们现在的一些史学著作不一样的，让我们特别觉得能够有收获的哈。我们就请袁健老师作为这本书的审校哈来说说哈。首先这本书一个日本人写的世界史，写的蒙古帝国的文明哈，很特别，来跟我们说说哈，它到底有哪些这个独特的观点是我们日常所不知道的？ 几点值得大家关心的啊？第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日本的史学家，并没有局限于日本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局限性， 嗯， 就是说他的眼光实际上是放在一个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的这么一个视角下来看待， 嗯， 欧亚大陆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的， 嗯， 实际上这个视角呢，对于我们了解现在的欧亚大陆的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各国家之间不应该是隔绝的，尤其是东亚各国和欧洲各国之间，现在应该有更多的桥梁来加以连接。实际上我们古代的丝绸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也是基于这么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东方和西方啊，整个欧亚大陆需要重新连接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各个国家之间的人民呢才能更多的相互了解，这是一个第一点方面的内容啊。 嗯，就很大胆他的这个想法。 对， 我特想知道哈，袁健老师，您刚聊到第一点，我就要打断一下您，因为我特别好奇，您当时接到这本书的审校任务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啊？有压力吗？ 说实话，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因为这毕竟是一本名著，它是在一个很小的篇幅之内谈了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同时呢，在这里面呢还有着海量的一个知识的这个储备，所以呢，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还是有点压力的。 嗯，然后呢，又是一个日本人来写这样的一个世界史的诞生，有过这样的疑惑吗？就是说为什么是日本人写呢？ 是有过疑惑的，因为首先一方面基于一个地理的角度考虑，就是日本它实际上并不是在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大陆板块上，而是一个岛的这么一个结构上啊，所以呢。一个日本学者来写的话，那可能就会提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或者说一个跟我们之前的想法所不同的一个视角哈。 嗯，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愿意去翻这本书啊。 啊，带着问题去看看到底它有哪些神秘之处和值得一读的地方哈。啊，为什么叫做世界名著哈？到底这个名著名在哪儿？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它是通过讲一些故事，把一些历史上的大的事件给大家呈现了出来，实际上这样的话，大家读这本书的话就不会觉得太枯燥或者说太累啊。实际上在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大家愿意从故事里面来了解一些事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了解一些整个欧亚大陆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就是好看可读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这是第二点的。 对，您刚说第二点哈，我补充一下，刚刚通过咱们的编辑包括咱们的审校老师袁健老师这么一介绍哈，大家都会认为说，哎呦，这本书得多厚啊，是不是一本鸿篇巨著啊，而且又是写世界史的哈，世界史是一个鸿篇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或一个民族的历史。但是大家没有想到哈，我跟大家说说，这本书只有13万字， 220多页，一个非常小的书，这个书我估计也就是 A4 纸的一半，是吧？还没有一半大，所以很奇怪，这么小的一本书，短小精悍的来讲世界史的诞生，也确实很值得大家的期待。咱们的编辑哈，司徒建平跟我们说说哈，有哪些期待？这本书这么小，他怎么能把世界史囊括其中呢？ 实际上我也觉得特别神奇，因为就是我本身并不是学 世界史出身哈， 对，出身。然后那个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也觉得说，这个他的如何将一个这么小篇幅的东西，然后去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宏观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给解读。 嗯， 然后我就发现它的里面呢，其实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大家众所周知的。 嗯，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逻辑，大家都没有想过能够这样子去构造，而它呢，每个篇章通过才400-500字，多则800-1000字这样的一个小篇章，然后把它串起来，然后通过这个每一个小篇章的这样子的一个罗列，然后把整个亚欧大陆的中世纪，然后就等于给串了一遍，然后这样的 梳理了一遍哈。 对、 嗯， 实际上它是通过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样子的想象力，然后把我们众所周知的这些历史事件，然后用一种崭新的形式给大家呈现出来。 嗯， 所以还是挺有爆炸性的。 对，来跟我们说说哈，到底是怎么罗列的？比如说，其中有哪些细节？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需要袁建老师，这个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 好，来，袁建老师。 其中呢，可能有一些细节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比如说他在谈一些古代的文明的时候呢，他选择性的谈了一些之前的我们平常所忽略的一些文明，比如说他会谈到这个地中海的文明啊，这在之前谈中国历史的一些书里面是很少谈到这些 地中海文明的， 对、 嗯、 这些内容的。但是呢，他在谈这个文明的时候呢，实际上经常会把它跟同时期的东亚的中国的一个文明呢进行一个 比对 对比或者是一个关联啊，这样大家呢能够从中呢了解到，哎，同时段在中国发生这么一些事情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这些同样具有文明的这些区域在发生了另外一些重要的事情。 嗯， 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一个宏观的这么一个印象，就是东亚和欧洲和地中海实际上是一直是具有关联性的，而这种关联性呢、 嗯、 可能在我们之前的很多叙述里面被忽略了。 嗯， 作者提醒我们就是时刻要注意这种关联性。 你说的这一点哈，我觉得也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其实我印象更深刻的就是第一章里面他讲到了哈，从成吉思汗1206年的天命，就是成吉思汗建立了元朝之后，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一个蒙古帝国哈。但是他又聊到了同时期罗斯的公爵们，罗斯是什么？就是现在的俄罗斯，是吧？后来又聊到立陶宛人，还有东罗马帝国，还有阿尤布家族，包括还有西欧哈，还有印度文明、玛雅文明。应该说很多东西都是我们之前可能一整本书要了解一个文明就很困难，但是他却做了一个非常简略的而且又言简意赅的梳理哈。咱们先说说哈，罗斯的公爵们，这个俄罗斯的起源，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嗯、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俄罗斯它的起源是这样子的。 对，实际上俄罗斯的起源呢被认为是基辅罗斯国家，实际上跟现在的乌克兰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现在俄罗斯会介入乌克兰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的症结所在啊。 嗯， 就是大家如果回顾一下之前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开幕式上，这个俄罗斯导演了一个就是关于他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史的，就是怎么样从俄罗斯国家慢慢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俄罗斯联邦的。 嗯，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历史的这个脉络里面呢，他把一个基辅罗斯的这么一个时期给遗忘了。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基辅已经不在俄罗斯的版图之内了。但是如果我们 追溯 这段历史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这块基辅罗斯的这么一个故事呢要 讲 一遍。对、 嗯、 所以呢作者在里面呢就谈到了，就是实际上在清查人游牧的乌克兰草原北部有一个罗斯人的城市基辅。 嗯， 罗斯人是在公元9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渡波罗的海而来的，而正是从那里呢实际上开始形成了后来的这个罗斯国家，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啊。 而且它里面也讲到了一个历史观的问题。如果问大家什么是历史，可能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但大家可能统一的认为都是一个记录了之前发生过的一些事儿的 这样一些故事叫做历史哈。但是作者里面说到了几句话特别好哈，他说其实历史所言的世界远远超过一个人可以到达的范围，一个人自己不可能亲身经历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所有事情，更不用说在自己出生前所发生的事儿。为了知道这些发生的事儿，必须借助自己以外的他人经验，聆听他人的话语，阅读他人的著作等，把握解释理解世界。哎，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客观，也特别的好。我们通过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了解世界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很基础的一步哈。包括他里边还谈到一个历法的问题，我觉得特有意思哈。他说，到底我们一年分十二个月，一月、二月、三月，到最后的十二月，谁规定的一定要是一月到十二月呢？我们怎么知道它真的就是第一个月和第十二个月呢？是吧？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它其实打乱了我们的时间观念，是吧？ 对。 嗯， 它其实是通过颠覆我们很多原先固有的这种的一些概念的那种理解，然后去通过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塑造，然后去让我们进入到它的一个世界史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里面， 对， 还有一个书写里面。所以确实是它的这个书很有颠覆性，会有人跟我提出来说，哎，这个书其实特别适合给青年 年轻人 您去看，因为很多人比如说现在我们也想了解历史，但是我们很多鸿篇巨著并不是能够那么好的去进入，但是你像这么一个13万字的一个小册子，然后实际上它也是很专业的，然后它就基本上是把亚欧大陆这个中世纪的没有各国当时的一些情况，未来以后的一些就是发展，很简单的方式进行了一个叙述，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家的一个世界史的一个通俗的一种启蒙性的一个读物吧。 而且他认为说有一些是没有历史的文明，我们所说的印度文明他认为是没有历史的文明哈。为什么这么说，他有自己的道理哈，是吧袁坚老师？ 实际上作者说没有历史的话，实际上是他是把它放在一个跟原来的所谓的欧美的这么一个叙述体系所不相容的一个位置的话，他认为是一种没有历史的啊。但是没有历史的话，它可以被塑造历史，后来他们这一区域的历史呢，就是被塑造出来的一些历史。 这个塑造怎么去理解？ 比如说一些欧洲的东方学家到了那个区域，然后他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为那个地方的塑造了，书写了那个地方的历史。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印度这个国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尤其是在他们的殖民时代，他们的对于过往历史的叙述，这些书籍呢往往都是来自于英国、法国的这些殖民地的这个学者所写的。而当他们独立之后呢，可能发现之前所写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这些后来的国家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就出现这种情况。 对，所以也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冈田英弘作者本人就是认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有历史书写传统的文明实际上就两个，一个就是地中海文明，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文明。那么中华文明实际上就是所代表的就是像以那个司马迁他史记这样子的一个历史叙述风格为背景，然后进行一个流传，就我们国家这样子的那个历史书写，它是能够一脉相承，而且是比较有独特性的。 好，谢谢，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抵不过他的容颜，岁月总让我